时候随意一些就好，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。听歌的时候呢，没有打扰最好，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。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，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爱戴的《彩云追月》。中国内地灵歌小天后爱戴在上学的时候被著名录音师赏识，后来签约到美国唱片公司，发行了个人首张同名专辑《爱戴》，其中就收录了这一首全新编曲之后的《彩云追月》。这首歌让爱戴是迅速窜红了。 爱情这东西破碎了，总是男人的嘴，就好像成了名贵红酒的杯，在你手中酝酿着迷人的醉，放下了就是你遗弃了空杯。男人的责任像蜗牛一样悲， 放手去爱的勇气，能有机会，缘分常常事与愿违，缘不了分，是你骗了自己，还是骗了我？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，谁说男人不想认真一回？谁不怕一辈子漂泊无家可归？就看你能否一起历经雨打风吹。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，谁说男人就不怕伤痕累累？坚强的微笑代替痛苦的狼狈，为什么人赤裸就尝到受伤的滋味？ 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那胡彦斌偏偏写了这首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的歌。其实男人们肩膀上的责任不小，你看既要养家糊口又要照顾妻儿，有的时候男人好像比女人还真的要脆弱很多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这首蔡琴让你在空虚当中可以找到一个安宁，送上恰似你的温柔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他淡淡地来，让他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

重重的你，爱侣情人在意，相爱偏不能容，情人无言地哭，心怎不忍忍痛。 今宵多珍重不光是入选了十大劲歌金曲，而且也为陈百强夺得了 AGB 观众抽签调查最受欢迎奖。再来听到这首小步舞曲，是由陈绮贞制作而且演唱，这首歌是一首挺流行风格的歌曲，也算是完美展现了他的高超唱功和创作才能。 天空突然下起 这首小步舞曲还喜欢吗？要写出一首好歌，需要创作者有一个基本良好的心态，最简单的就是保持快乐。一个快乐的人具备一些条件，比如说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有值得爱的爱人，有值得期待的一些希望。快乐度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，关键是看个人的心理平衡点它到底在哪里。

回来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陶晶莹的《离开我》。陶晶莹是资深节目主持人张小燕的得意门生，她和蔡康永、小 S、徐熙娣、丽晶合称为台湾综艺一王三后，主持地位这么高。但是陶晶莹最早却是以歌手的身份来出道的，在90年的时候签约了飞碟唱片，但是在飞碟唱片旗下发行的四张专辑当中，好像都没有特别能够引起市场注目的。后来他就签约了风华唱片，推出了第五张专辑《我变了》，从此奠定了知名歌手的地位。再来这位出场的是一个很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发言人了，他也是华语乐坛比较早的实力派歌手。听到的是童安格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。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。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也常珍惜。 听过 SHE 唱的歌曲《紫藤花》，这首歌是翻唱西城男孩的一首英文歌。《紫藤花》是 SHE 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拉丁风凄美情歌，挑战男孩团体的 SHE 说，男生唱和女生唱本来就会不一样，真的很难比较，重点是要唱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。虽然说《紫藤花》和另一首《我们怎么了》都是听起来比较伤感的歌啊，但是听起来听觉还真的不一样。如果用戏剧风格来表现的话，《我们怎么了》它应该算是日剧，而《紫藤花》呢算是韩剧，就比较悲凄激烈一些。我们都知道《紫藤花》的花语是沉迷的爱，就感觉像是一个陷入爱中很深的人，所以 SHE 在录音室唱的时候用了比较戏剧的唱法来诠释这首歌，在歌声当中可以听到他们那种淡淡的忧伤在里面。 缠绕的身体是你，你想蒸发的背影，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，我们像不像电影？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，我才看见我自己。紫藤花，迎风行驶，日深夜长，越上城墙去开朗，笑声就越。

听汪峰的北京北京都会有不一样的滋味啊。一位朋友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，据说从超市找到音像店，又从音像店找到书店，就为了买到一张收录有北京北京的正式正版专辑。还有很多朋友在微博上争相去晒北京北京的老男人们，四处去寻找原版 CD 的朋友，一定在歌声当中想起了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往事。一个地方无论大小，无论贫富，有一份职业，有一些感情，有一些念想，对生活在那儿的人来说就不再普通了。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《天凉好个秋》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本书，看一部电影，做着一份热爱的工作，生活原本就如此。